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午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Queen of the city, but she don't believe the hype. She's got her own elevation, holy motivation. So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gold signs. I got faith in you, baby. I got faith. 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 Steve Wonder 和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Face。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是3月2号星期四是吧？ 哎，为什么你会迟疑呢？我们不是周四放新歌吗？ 我突然间就在想到底是星期几，我有点过糊涂了 今天阳光还是不错，天气也渐渐的回暖了哈。昨天大风天确实有点夸张，据说阵风能达到7-8级。 对啊，就看到很多朋友说在今天如果出去之后旁边的小伙伴都被风吹倒了，那就尴尬了显得我特别的稳重。 对，你不倒就会很尴尬。 对，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了。 对，因为就是最多是我们顺着风走的时候有个推背感迎着风走的时候有一种自己要这个去奔赴战场的感觉。 对，或者是看着别人如果要倒的话就顺势跟着一倒嘛 对，

千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浪漫烟雨年年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旧。 深夜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杨宗纬和张碧晨合作的一首《凉凉》，也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部插曲。 今天就听到了说这部剧现在已经完结了。 对， 虽然我都没有看，但是我就每天都可以听到它新的进展。 可能就是热剧，大家关注的剧就是这样吧。 对啊，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据说好像有一些中老年年，就是一些阿姨们啊，有在追这部剧呢。 通杀们，那你要问赵又廷了。 姑父是大家的姑父啊。 没错。那也是我们终点评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并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华丽华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